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们家的人总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钱的时候不知道节制，饕餮挥霍，然后迅速陷入到饥荒穷困，一片潦倒。姑娘们总得好好过上一回生日吧。妈拉丹舔了舔嘴唇，津津有味地品味着我竭力克制没有当场揭穿的矛盾句。猎犬买卖得来的意外之财将在一个月内全部花光，他会用来支付疯狂的购物账单，还要借一点给眼下处境困难的各种亲戚，然后直到所有人都变得同样的困难。哼，情况向来总是如此。我只能呆呆地应了一声，哦，啊，你的礼物就随便放在那张桌上吧。我真高兴看到你还知道给他们带东西，真是有心了。马拉丹不屑地看了看我手中的礼品袋，像是在说，你本来买得起更大的礼物，不过你真的太自私了。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炸锅那边，克拉尔、瑞贝卡和拉维正往一袋袋他们亲手捕来的鱼做的鱼片上撒着面包屑。我的几个姑姑围着桌子忙个不停，男人们则悠闲地坐在一旁的草坪椅上，我的父亲便在其中，此时正背对着我。两边的人群都还没有注意到我，又或者说他们谁也不在乎我是否出现。其实我也很难判断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啊，我去看看鱼炸得怎么样了。马拉丹说完就走开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礼物桌的旁边，局促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最后我终于把手中的东西放进了礼物堆，然后尽量安慰自己，他们能把钱用来买自行车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至少孩子们会玩得十分开心。克拉尔、瑞贝卡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我真高兴你能过来，不过仍然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没有像我上次去他家的时候一把把我搂进怀里。他的两只手臂刻意地交叉在胸前，我们俩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好奇的目光正投向我们这边。大家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周围的空气因为大家期待的视线变得异常的紧绷，仿佛拨弄一下就能弹奏出一整首乐曲。哦，你还真是太贴心了，还给孩子们带了礼物。那天和你谈过以后，我担心礼物可能会有点少。我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我在想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别生气。克拉尔·瑞贝卡知道我在想什么，那些想法已经全写在我脸上了。其实也没有太多钱了，马拉丹和罗伊想给姑娘们过一个特殊的生日，所有的花费都由我们两家平均分担，劳瑞和我只借了那么一丁点钱就凑齐了能给 CC 买自行车和分摊食物费的钱。你和劳瑞还为了这事儿借了钱？没关系的，劳瑞他有些刀可以拿来卖的，他有个好伙计就在五十州营区里摆摊，他们已经卖出去一批了，只要有人买下其余的刀，我们就能把钱还清了。那如果那些刀没有卖出去呢？ 如果你和拉维就此陷入困境呢？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一直都这么过来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每当哪个孩子要去看牙，或者哪辆车子出现故障，或者有谁有逾期三个月交不上房租的时候，就要给我写信呢？其实这些话我是说不出口的，这点也令我十分的沮丧。克拉尔·瑞贝卡就像缩在笼子角落里的动物一样，被困在我和铁丝网之间，进退两难。他在试图换个话题，我觉得你该过去和爸爸打个招呼吧，顺便看望一下大家，好好享受这聚会 ，Jenny Bass。我的孩子们自从马拉丹告诉他们真的要举办生日聚会开始，就一直激动得不行。那等他们骑上自行车的时候，我想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们从来没收到过什么新的东西，一直是些别人用过的或者废旧的东西。我跟着克拉尔·瑞贝卡来到了野餐桌旁边，极尽所能的假装一切正常。我也没有意识到周围的紧张气氛，没有发现追随我的每个动作的视线，还有女人们一边打量我的衣服和发型，就是我没有编成辫子随意扎了个马尾的样子，然后他们会投来不赞许的目光。我从那圈草坪椅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的父亲连动都没动一下。啊，珍妮·贝斯，父亲不冷不热地说着。我猜想这几个字大概只是确认我到来的意思，可在我听来觉得又像是指责。嘿，爸爸。他马上便和坐在对面的男人继续交谈起来，要么那个人是个教友，要么就是我们什么远房亲戚。没了，就这一句。在我离家12年之后，我爹坐在餐桌旁的一张长凳上，我感觉有些麻木了。在我灵魂深处的某个僻静的角落里，我心底的那个小女孩曾对这一刻有过全然不同的设想。我还没有做好面对这种真相的心理准备。我什么时候才能接受父亲毫不在意我这个事实？他压根不想知道我在哪里做着什么工作，或者我是个怎样的人。他看上去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的一个小侄子，就是马拉丹最小的孩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他被小树枝绊倒，脑袋撞到了桌腿上。我把他从底下抱了起来，然后让他坐在我腿上颠着玩。我真庆幸有件别的事情能让我分一下心。小侄子软软地靠在我身上，他的小手握到了我的钥匙，按了按遥控上的按钮，听到停车场传来的喇叭声，立刻开心地笑了起来。他咯咯地笑着，我抓着他胖乎乎的拇指又按了一下，来再试试。哦，对了对了，就是这样，那火车来了。他柔软的发髻蹭得我痒痒的，身上带着泥土和小男孩特有的气味。他的这一切都令我想到了周易。周易小的时候特别难带，体弱多病，哭闹不停。我曾在无数个夜里抱着周易坐在门廊上，抬头看着天上的圆月，呼吸着凉爽而潮湿的空气，直到周易慢慢地停止了咳嗽和哭泣。从来没人像我弟弟那样深深地依恋着我。我把下巴搁在小宝宝的头上，闭上眼睛，任由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有时候在宁静的午夜时分， 在只有呼吸声和呼噜声的小房间里，我感觉这个家像被子一样覆盖并且包围着我，使我感到温暖而又安全。有些时候我想象自己大概会在这山里过完一生，找一个丈夫，生几个孩子，想办法养家糊口。有的时候这景象甚至会让人心生憧憬，会觉得那是一种正确的生活。然而又有一些时候，我只能看着自己的母亲，看她蜷缩在角落里，任由父亲侮辱训斥叫嚷恫吓甚至是动用武力，而我美丽的母亲，她只能瘫倒在地上哭泣，任凭无情的棍棒在她身上留下血红的印记，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还有些时候，失控的怒火会使形势越发的加剧，这种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被笼罩在恐惧的阴影里。正是在这样的夜晚，我知道自己宁愿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想留在这儿。我就想像现在这个样子度过我的余生。这世界上一定还有些别的可能，一定还有某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然而此时闻着我的这个小侄子身上的味道，我竟意外的有点向往妹妹的这种生活。我曾经抛弃在此的某种前景，在我心底的某个角落里也希望自己能有个孩子，有间房子，有一个家，以及所有看上去和我们当前忙碌而严苛的日程安排有些格格不入的生活。我还没从父亲的冷淡反应所带来的打击中缓过神来，一种难以名状的渴望却悄悄地渗入我的内心。在熟悉环境和家庭氛围的作用下，产生了超乎意料的强大冲击。我抬起头，看见莉莉·克拉瑞特站在长凳旁边注视着我。我想他喜欢你，你知道这小家伙特别认生，只要陌生人一抱就会哭出来，他是个挺粘人的家伙。说着莉莉·克拉瑞特冲小侄子做了个鬼脸，小侄子咯咯地笑了起来，伸手要让他抱。 哦，别别过来， 我可不想抱你，你就乖乖待着吧。 要不是克拉尔·瑞贝卡时不时地寄些家庭活动的照片，我可能都认不出莉莉·克拉瑞特了。我最小的妹妹已经出落成大姑娘，她的身材高挑，发色比小的时候暗了一点，成了深棕色。她的皮肤光滑，偏橄榄色，眼睛则和我以及玛拉戴恩长得一样，是清澈的蜂蜜色。看相片的时候我还没怎么发现，原来她长得那么像妈妈，同时长得也那么像我。我很想知道，看到莉莉·克拉瑞特身上不断展现出的相似之处，父亲的心里是如何感想。莉莉·克拉瑞特站在离我几英尺的地方，似乎不太确定是否应该站得更近一点，不过显然她是十分好奇的。我很想张开双臂将我的小妹妹搂进怀里来问候她，可我又担心这样会把她给吓跑，或者圣徒兄弟会过后会找她的麻烦。你能在这坐一会儿吗？我这样说道。我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了，我想想你最后一次给我发邮件应该是好几年以前吧。你当时有个大选题要参加科学展， 所以我帮你校阅那份研究报告。 的确，自从那儿之后，我和他便没有了联系。我都不太确定我们之间的来往具体是怎么断的，究竟是因为我，还是因为莉莉·克拉瑞特？我太容易沉迷于工作了，以至于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个人邮箱里的来信始终没法看完。也许他只是厌倦了，继续等待吧。 没错，那件事。 他转了转眼珠，看上去十分俏皮，就像个典型的青春期少女。这时我不由得笑了起来。莉莉·克拉瑞特的个性意外的很有朝气。 我后来只晋级到了州级的科学展，不过既没有赢得名次，也没有获得奖学金，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耸了耸肩膀，视线望向草坪已围成的那个圈，这眼神不禁开始使我揣测父亲是如何看待莉莉·克拉瑞特所取得的这些成绩的呢？ 你开什么玩笑？那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应该是咱们吉布斯家族第一个参加州级竞赛的人了，不管是在什么领域。 我说的这话多少有些玩笑的意思，但我所说的完全是事实。生在问题家庭的孩子往往很难在学校做出杰出的表现， 那也没什么好自夸的呀。 我不禁感觉到脊背一紧，这简直就是父亲嘴里会说出的话。你以为自己是谁？巴黎女王吗？卡尔普那个女人又给你灌输了什么大胆的想法？不，当你取得某种成就的时候，你为自己感到骄傲是正常的。 骄傲是一种罪恶。 人的才能是由上帝创造的，莉莉·克拉瑞特， 未必总是如此。 他仔细打量自己的手，不太自在地扯掉了一节裂开的指甲。小宝宝放松地靠在我的胸前，呼吸逐渐变得悠长起来。我换了个姿势，以免他的脑袋滑落下去。这动作如此自然熟练，而且似曾相识，那就仿佛幼儿园时代学过的一首儿歌，直到现在一一熟记于心的感觉。莉莉·克拉瑞特又问我， 那如果并非上帝所创，那才能从哪里来呢？ 我想象莉莉·克拉瑞特参加科学展竞赛期间一定发生过的冲突情景。毫无疑问，肯定会有这么一位老师，像维尔达·卡尔普或者彭博西老师那样，对我最小的妹妹寄予厚望或者是信心。我在脑海中勾画出父亲和这位老师进行对抗的画面，双方都拼尽了力气往相反的方向使力。父亲拼命地让莉莉·克拉瑞特安守本分，让她因为自己有头脑并且会思考而感到惭愧。我这才意识到，当年莉莉·克拉瑞特会从学校写信给我，与我分享她的成绩，其实还有更深的原因。他在向我寻求支援，而那个时候的我只顾着追求业绩，并没有挺身给予他应有的支持。如今似乎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莉莉·克拉瑞特读到高中的最后一年，却准备放弃学业，和一个21岁的男孩结婚，而我们全家竟然都认为这是件好事。莉莉·克拉瑞特机械地说着，任何诱惑使我们偏离正道的东西，必然全部来自于恶魔。我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正如我童年时期被告知的绝大部分内容一样，

的时光一如既往，哪怕从此离开了家乡。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熊熊的战火与巨大的伤亡和满目的废墟压着整个苏联。 这次纳粹的猎物是一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的坚定，希特勒的疯狂，双方较量的是智慧、勇气和实力。 前面是打不过去的伏尔加河，后面是退不回去的顿河区。德军大势已去， 档案继续揭秘。 当世界各个大国军事家开始用常理预言着这场战争结局的时候，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爆发出那种力量，是他们想象不到的。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较量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从实际上来看，希特勒抢尽先机，先头部队甚至已经到达距离莫斯科24公里处。从地理上看，希特勒过分相信自己会在天气变冷之前结束战斗，在没有冬季服装配备的情况下发起了进攻。而莫斯科的雨季使得原本通畅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加上莫斯科气温骤然下降，每天都有几万德军冻死冻伤，而苏军却斗志高昂，习惯于沿海，天时地利双方各占一半，于是人和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12月5日是莫斯科保卫战中最关键的一天，这一天德军的进攻被全线制止住了，苏德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德军有的每个连队只剩下10-20人，而莫斯科守备军也差不多如此。这就是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时刻，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突然加入战场，战争的天平立即倾向了苏联。原来斯大林手中一直握有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之所以迟迟不肯增援，是因为他必须等待德军的预备队消耗殆尽。 这支预备队是来自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等地的新编制，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劲旅。他们被德军统称为西伯利亚人。12月6日是莫斯科大会战的转折点，在围绕莫斯科几百公里长的半圆形阵地上，苏军三个方面军共15个集团军全线转入反攻。面对苏联红军强大的联合攻势，纳粹军团的防线经不起西伯利亚人的强攻，在48小时内，德军中央军群的防线不断地被突破。随着一个一个局部战线被突破，德军的防线开始全线动摇，接着是全线崩溃，终于德军开始撤退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军所向披靡，这是纳粹第一次在对手面前后撤。斯大林粉碎了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被终止在了莫斯科的郊外。德军从莫斯科方向撤退160到300公里不等，德军阵亡和失踪21万人， 负伤将近八万。提早来临的冬天更是让数万德军士兵冻伤。德国在莫斯科会战中第一次遭到重大战略性失败，被迫将闪电战改为持久战。重要的是，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巴巴罗萨计划的失败也未能让苏联度过危机，反而纳粹的屠杀变本加厉。撤退的时候，德军将所有的房屋农舍一律付之一炬，宁可烧掉也不留下一粒粮食。被俘的红军、民兵、游击队和那些他们自认为低等的人种被坑杀在反坦克战壕里，仇恨的火种在每一位苏联人心中埋下。斯大林和他的人民带着这份仇恨进入了分外火爆的1942年。希特勒速战速决的美梦破灭了。然而1942年4月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希特勒仿佛嗅到了战争的主动权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发布了第41号秘密指令。这一次纳粹的猎物是一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市。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畔下游，它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伏尔加河上重要的港口，又是苏联南方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这座城市究竟有多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整个战局影响有多大，这些问题似乎在斯大林的脑子里早有答案。当保卢斯率领的纳粹第六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移动时，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里是坐立不安。九月的斯大林格勒几乎没有弹药的库存，而希特勒的一个坦克兵团已经冲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斯大林强调，如果苏联放弃斯大林格勒市，苏联的南部同中部的联系就将被切断，南部地区不就等于送给了德国人。这不仅是失去一座城市的灾难，而且还会失去一条水路干线，最可怕的是苏联还将失去石油。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斯大林曾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他要求前线每隔3个小时就要向他汇报战况。这位最高统帅基本上不离开他的办公室，只在休息室打个盹儿，所以他吩咐他的助手每隔2个小时就必须叫醒他。有一次他的助手晚了半个小时叫醒他，斯大林看了看表责备道，怎么，原来你也是个慈善家。希特勒1942年夏天在苏联的作战计划代号叫蓝色行动，其内容是这样的。利斯特 A 集团军群占领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向南进军以控制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包克 B 集团军群以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和韦克斯第二集团军为左翼，保卢斯第六集团军为右翼，分别从库尔斯克南面和哈尔可夫北面向东和东南方向突击，占领顿河上游的奥罗涅日，向斯大林格勒前进。伏尔加河被称为苏联人民的母亲河，同时也是苏联最重要的水路干线之一。斯大林心里明白，守住伏尔加河，守住斯大林格勒市，便能逆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增派了第四坦克集团军、匈牙利第二集团和第六集团军。希特勒对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说，带着这样的部队连天堂也能攻下。1942年9月10日，德军新头部队终于进入了斯大林市区，希特勒对全世界宣布，博尔什维克的堡垒就踏在元首脚下。斯大林格勒沦陷了，高加索油田的通道被堵塞了，苏联的坦克和飞机要没油喝了，大街上几乎见不到苏军，他们迫不及待地挂起了纳粹德国的万字旗。 德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斯大林格勒市，景象冷清地向着空城。斯大林格勒对于苏联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斯大林就这么把它给放弃了。实际上苏军并没有离开，19万苏军就潜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 苏联红军62集团军部署在斯大林格勒市的各个角落里，德军的后续部队大摇大摆地进入市区，因为德军认为斯大林格勒市的苏军抵抗最多不会超过两天。一位德国士兵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苏军的抵抗如同捆绑起来的鸡，被宰杀之前还要叫两声。此时的苏军居住在隐蔽的残墙断垣间，而德军在街道上搜索着。这些很少遭遇巷战的德军士兵似乎还不明白近战的厉害。在他们的意识里，战争本来就是大军碾过万念俱灰。 一场坦克、火炮、摩托化步兵都无法展开的战斗即将爆发，这就是近战、巷战、肉搏战，后来被称为老鼠战争。 9月13日，17万德军和500辆坦克向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第62集团军发起猛攻。德军在几个地段突破苏军防线，进入市区阵地，全线向伏尔加河方向挤压。苏联红军的枪声在街道的各个隐蔽点响起，老鼠战争开始。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一天，斯大林紧急召回从前线返回的朱可夫元帅和参谋长华西利夫斯基，他们制定了一个斯大林格勒的挽救计划。这个计划的代号是天王星，用这个城市吸引住德军的集团重兵，然后再用强大的预备队对德军的集团重兵实施合围。而在当时的条件，斯大林最快也要11月中旬才能组建一支强大的预备队，这就是说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守军至少还需在废墟中坚守两个月。天王星计划从制定到实施也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利夫斯基三个人知道，前沿总指挥及所有守城将士都被蒙在鼓里。德军以为很快就要喝上伏尔加河的水了，而苏联红军却在奋力地夺取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房屋、每一个楼梯、每一个地下室。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投入了生死搏斗，经常是红军以极大的代价攻下的残垣断壁，在夜间又被德军渗透回去。被炸毁的工厂成为抵抗的中心，拖拉机制造工厂甚至在德国鬼子冲到工厂门口时，工人们仍然在组装坦克。硝烟弥漫的九月，这些工厂居然生产了200多辆坦克，他们刚下流水线就立刻开火。斯大林格勒的姑娘们也拿起了枪加入了战斗。这次战役有75000名姑娘成为高射炮手、无线电兵、卫生员和护士，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城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是战士，他们的顽强反击使德军陷入困境。由于德军无法看到战斗结束的迹象，便开始调遣包括600毫米迫击炮等重装甲部队开入城内。然而城内布满了高达数米的瓦砾堆和废弃的建筑，德国的坦克部队毫无用武之地。苏联的狙击手也非常成功地利用废墟作为掩体，给德军造成了极大伤亡。争夺战就这样僵持着，善于在雪地作战的苏联红军将士终于盼来了大雪纷飞的季节。此时德国鬼子的爪牙在寒冷面前也显得不那么锋利。 伏尔加河成为了守城将士的生命补给线，武器食品和御寒用的棉衣源源不断地从东岸运来。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妄想掐断红军的补给，用三个装甲师组织了一次猛烈的突击，夺取渡口。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由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然而此时斯大林下达了有名的第227号命令，不许后撤一步。这项命令坚决谴责了苏军中的退却情绪。平时很少公开讲话或发布命令是斯大林的风格，但是只要是由这位钢铁人亲自下达的命令，就成了部队中铁的纪律。斯大林只有一个要求，城市既不能失守，也不能顶得太狠，更不能让保罗斯觉得攻不动而撤退，要牢牢地把德军第六集团拖在斯大林格勒动弹不得。1942年11月19日的拂晓，斯大林格勒的北边传来了低沉的隆隆炮声，苏军和德军的士兵此时都隐蔽在掩体下，双方都十分安静，唯一能感受的是外面寒冷的暴风雪。突然从远处传来了炮火的轰鸣声，那是几千门大炮齐发才能发出的巨响。苏德双方心里都明白是援军到来，但到底是哪方的援军呢？苏联士兵紧握着枪，如果是德国人的增援部队，他们就准备好殊死一搏。然而在瓦砾中的德军士兵同样也在祈祷，他们希望这轰鸣声是自己的增援部队。炮火和坦克大军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这是喀秋莎的火箭炮声音，苏联的援军到了，决战的时刻来到了。11月19日的清晨，炮火结束，苏联援军一路从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面发起进攻，另一路从南面发起进攻，两路大军一路南下，迂回包抄，形成了前行攻势。11月23日晚，纳粹德国的第六集团、第四坦克集团军的22个师、160个独立部队被合围了。俄罗斯的严冬好像是纳粹德国的克星，30万德国大军被苏军困在了一个狭小的区域，前面是打不过去的伏尔加河，后面是退不回去的顿河区，德军大势已去。 眼看德军大势已去，希特勒终于抛出最后的王牌，斯大林又将如何抉择？ 你们手里不只是我儿子雅科夫，还有上百万士兵都是我儿子，要么把他们全部杀了，要么让雅科夫和他们分享同样的命运。 一个轨迹，一条生命和无数人的信念。档案继续揭秘。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授予保罗斯德国陆军元帅节章，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电报中说，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元帅被升服的。希特勒暗示保罗斯能够战斗到底或自杀殉国，但是苏军统帅部派信使送给保罗斯的劝降书上面的条件就体面多了。书中保证，只要德军放下武器，所有被俘人员的生命、医疗救护、正常的伙食标准都有保障，保留被俘人员的军衔和肩章，并在战争结束后送他们回国。 这么优待的条件，保罗斯当然选择了投降。在投降的协议上，保罗斯出示了希特勒提升自己为元帅的文件，这意味着在最后的一刻，希特勒把保罗斯的战俘待遇提升到了元帅级别。那么这一切就这么轻易的结束了吗？希特勒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下投降被俘吗？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他的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呢。这张王牌 就是关押在纳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朱加什维利。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长子，是斯大林与第一任妻子叶卡吉琳娜斯瓦尼泽的孩子。斯大林与妻子的感情十分深厚，在雅可夫两岁的时候，叶卡吉琳娜感染了风寒去世，斯大林悲痛万分。雅可夫是姨妈带大的，成年后参军，是第六炮团第七机械化军十四榴弹炮连军官。而狡猾的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扔给了斯大林一个艰难痛苦的选择，希望用他的儿子雅科夫上尉作为人质，换回国际甲级战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据说斯大林是这样回应的：你们手里不只是我儿子雅科夫，还有上百万士兵都是我儿子，要么把他们全部释放，要么让雅科夫和他们分享同样的命。难道斯大林的心中对儿子就没有一丝感情吗？1943年，雅可夫朱加什维利在集中营里铺向380伏电网自杀身亡。在有关斯大林和儿子雅可夫的各类传闻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苏联元帅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雅可夫死讯与斯大林中风发作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这足以证明他痛失爱子时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1944年开始，苏军对德军连续发动了10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作战，收复了本国的全部领土。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苏军的坦克车一辆接一辆地碾过柏林的大街小巷，炮筒向每一个射出子弹的窗口猛烈轰击。1945年5月8日24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在柏林正式举行，欧洲战争到此结束，这标志着斯大林带领着苏联人民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